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来自后海大鲨鱼，这首听起来很原始但很有生命力的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娱乐总排。嗨嗨，我是艾柯。你是驴叫。你这不是大象叫。大象确实是作为这个陆地生物非常庞大的一种存在。它能发出25种叫声呢。 啊，是吗？但是我听歌词里面唱的是马呀。 是马 像一匹野马在城市里面穿梭呀、啊。 对，猛犸不是一种象吗？ 对，这也是我特别想问傅函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歌名跟歌词里面唱的好像不是一种生物啊， 图文不符。 哎，但是用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开启我们的周末吧。娱乐最王牌、今天的开场曲，艾柯就是一定执意要播这首歌，就觉得这样的节奏应该是啊，应该才有的状态。 周末应该迎来这个轻松愉快的氛围。 哎， 与此同时呢，可以和家人朋友小酌一下，什么白色的泡沫。 嘿， 啤酒。 已经5点钟啊，这个天还没黑呢，就已经开启这个状态了。就今天我来，我会觉得，因为前两天就是我估计你们也在节目里面 Q 到了，就我今天特别觉得坐在这儿很想来一杯 Latin。来一杯咖啡，然后呢在这个遮阳伞的情况下有一种假日这个虚度的感觉。 哦，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直播间今天呢显得更加拥挤了啊不光是平时我俩有时候坐着椅子坐在直播台上嘛，也会碰碰撞撞的。然后呢，今天在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遮阳伞，有一个整修的这个阶段嘛，直播间当中。 对对 对, 对, 对、 啊，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从昨天开始，北京迎来新一轮的降雨了。目前本市依然处在这个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当中，同时有关部门也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从昨天夜间到明天，然后本市房山、门头沟还有怀柔、密云等一些区域会可能啊会出现有一些风险较高的地方，比如说山洪灾害风险较高啊，就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要去到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比如说河道啊、河区啊一些地方。 嗯，没错，还是要注意安全，来到我们这个音乐的世界当中吧。娱乐最王牌 Ice Cream 的组合在今天啊7月17号的周六傍晚陪伴各位，我是思萌， 我是艾柯， 帆布小镇的这首歌送给你。 离开你的温柔地方，带上你的想后，试着找个消失的理由，换上你的灰色西装，去见你的门中。是你，所以站在这里，天还在下雨，而我未曾离去。你能否明白我浓烈心意？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我们的回忆再也不能延续了，就此告别悲伤和熟悉的眼光，握着不属于我的滚烫。就算不用完美想象，也会带来强烈的欲望。在你出现的所有知道是你，所以站在这里，天还在下雨，而我未曾离去。你能否明白我浓烈心意？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我们的回忆再也不能延续了，从此告别悲伤和你。我知道是你，所以站在这里，天还在下雨，我未曾离去。你能否明白我浓烈心意？当夜空落去，城 就此告别悲伤痕。 一支非常年轻的乐队，帆布小镇带来的《当夜空落去，城市依旧前行》。好多人说他们这支乐队其实就是说特点上面不是特别明显啊，但是找到了一种所谓的财富密码或者流量密码。写歌的时候一定要有什么呢？比如说 冗长的名字， 不是啊，比如说落日啊，海边。夏天 哦， 心上人啊，心动啊，这些元素只要堆到里面之后呢，啊，你写一个歌词 PPT， 再把这些旋律套进去之后，就一般都能火。 哦，不火都难，是不是？但认真说，这首歌确实不好听。 你刚刚关了话筒，不是这么说的啊，没这么狠， 一般一般一般， 对，一般啊，听上去有时候好多歌其实听的就是一个氛围嘛。 好嘞，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也是延续啊，在娱乐最王牌当中的一个这个最新的新板块，就是会拿一些新的音乐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好不好听？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些感受，包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九七四最王牌公众平台上，包括聊天室里面可以随时畅所欲言。 对，接下来这个新歌测评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张专辑啊，应该也是一个氛围感极强的专辑。李霄云最近推出了全新专辑叫《浪漫病》，这也是他一人包揽作词、作曲、编曲、制作的一张全新专辑。这张里面有十首歌都是他去年在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所以被独处的这一年当中所创作的一些作品。 对，就是一个人待着可能也会灵感啊，包括创作的欲望也会更强一点。所以是当时因为这个被独处的时间呢，让他把很多很多的音乐包括一些尝试做出来了。我们今天看到这张专辑里面有一个概念很有意思啊， Lo-Fi。 Lo-Fi 我们在说这是该怎么发音呢？ Lo-Fi 啊， Lo-Fi Lo-Fi Lo-Fi 啊， 是那个 Hi-Fi 的反义词叫 Lo-Fi 啊，是低保真的意思。但是为什么说低保真也可以作为一种怎么讲，也可以作为一种音乐的一种创作的尝试呢？ 对，它是算是一种 DIY 的音乐吧。就是这种音乐特点呢，就是用一种很廉价或者有问题的音乐设备故意降低声音的质量，然后让它形成一种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很自然的感觉。 我怎么简直感觉是听起来很粗糙的感觉啊？ 是，但真的还有很多大师就是用这种 lo-fi 效果做出了一些 lo-fi 美学的音乐来着。比如说一位叫做 John S 的，他其中有首歌叫 My Song， 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啊。每个音乐爱好的喜欢音乐的人都知道这个 Billboard 的公告牌 对 是很具有权威性的， 没错没错。 所以他当时那个 lo-fi 作品就已经上了 R&B 的排行榜榜首。 哦，就是从他的一个尝试里面让别人也听出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低保真的创作的形式。 对， 对， 对， 也有一种一大部分的人群是喜欢的。我刚包括这个 Beach Boys 也很老的啊，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组合， 沙滩男孩， 哎对，然后呢还有一些音乐呢，他们也是尝试把这种所谓的曲风和形式发扬出去了。 对， 所以你会觉得他可能真的可能有一点粗糙感，但是他也还原了一种收听场景真实感在里面。 就像是一个朋友在跟你说话，或者说一个朋友在和你吃着饭的时候就唱了一首歌，是那种感觉吗？因为 Beatles 他们也有首歌，就很多首歌都是用那种比较便携的设备去录制的，就达到这种 lo-fi 效果。 我想起来了一个音乐人，他的第一张专辑，陈粒。 哦， 第一张专辑包括那首《奇妙能力歌》，我觉得能不能唱上 lo-fi 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怎么说，假日虚度指南，其中的有一趴我录的那个音频，应该也算 lo-fi 效果。 咱俩都是啊，我们也是 vlog， 但是 voice 的声音啊，声音的这种采集的一些体验，稍后会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 说回这张专辑吧，在李霄云的尝试这种 lo-fi 之后，他也是为了打造一种所谓的私域感和包围感这种氛围基底。然后听了一下呢，整张专辑10首歌，我说实话我会觉得十首歌曲里面听不出太大的区别和逻辑，就是很一致，非常非常一致，10首歌像一首歌。也可能人家故意是有意而为之的， 对，不知道。但是就是从第一首歌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实验性极强，概念性极强。可能是如果要整首来，要整张专辑来播放的话，可能听感不是那么好。 那我们就 选一首， 选一首歌吧。这首歌很有意思，它会把很多在手机当中蹦出来的热点称之为泡泡，所以有了这样一首泡泡浴。来听听李霄云新专辑《浪漫病》当中的这首歌曲。 气的都在冒泡，无聊的都在喝药，自卑的都在动刀，睡不着你让我瞧，低头的都在洗脑，亲嘴的都在撕咬，自 心的都摔进泥沼，吃不了你让我吧，可你别胡闹，可你别胡闹。嗯，等到有空收集才一秒钟就爱了你，看着动作看着着迷，快挖出陷阱保护我，清醒越想越思考越滑稽，我们在这里置了气，却冲给你变成了泡泡雨，肥肉的主人吃草，食物里无糖无农药，爱上爱无能的偶像，买买不起的面包，说谎的都在曝光，骄傲的都在双标，安静的世界多美妙，睡不了你把我关掉，可惜你只会胡闹，可惜你只会胡闹。 小云新专辑《浪漫病》当中的这首歌《泡泡浴》啊，我是在想，是不是听这首歌的时候，收听场景也要变一下，是不是得泡个澡才能够进入到他的那个氛围 当中？ 对对对，来来来，打个分，感觉一下，说说你的感受。 打分就不必了 啊， 我觉得这首歌它首先它，如果说你要是说平常休息了，想用一首歌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他绝对做不到 啊。 他一定是你特意找来听的一首歌。我个人感觉还行，还不错， 就是可能比较挑你当下的一个收听的状态， 或者说你可以搭配一个电影的场景啊，或者说一个游戏的场景，比如说植物大战僵尸。 嘿啊我是觉得这首歌曲里面，我刚看到一个 lo-fi 的概念很有意思，就好多研究说，其实有些 lo-fi 的歌曲啊，如果把人声去掉的话，它是一个能够帮助很多学生加强注意力的方式， 就是白噪，对不对？ 白噪音，你比如像一些雨 声 啊，一些篝火的声音啊，等等的啊，估计这样的一个尝试也是可能这个李霄云想要去达到的一个效果吧。他会觉得就是天气，包括这个音乐是可以加强我们的这种敏感程度的，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浪漫病，也就是Nostalgia 啊，这个意思其实翻译过来更像是怀旧， 怀旧情怀。 哎，对，伤春悲秋，或者说有点敏感，有点矫情， 不至于 不这么说 不 啊。对对对， 就是音乐人，我现在觉得说还挺怎么说，为他们开心。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人啊，就是每天播放这么大量的歌曲，我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享受其中。就这样的专辑，你放在一年前、两年前出，他们绝对不会出的，对吧？ 就可能收听的市场上面对他也可能不太会接受吧。 对，那就证明说现在我们的耳朵都已经变得很挑剔了，对吧？ 那我就挑剔啊，也有这个更多的包容度在里面啊。这首歌《泡泡浴》，大家什么感受？可以在聊天室或者是在公众平台上跟我们分享分享。 今天其实很重要啊，不光是我们俩带来一些好歌，新专辑的评测，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声音的体验和分享，要跟各位去这个透露一下的。 好嘞，那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请出苏运莹，在这里，请你随意，在这里，请你随意留言，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呢，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吧。 那些让你不想再去想的悲伤的往事，那些让你不再快乐的生活的大小的杂事，你不要再去想了，就让它随风让它走，你不要再去在乎它，别让它成为你负担， 在这里请你随意。今天周末我们开启一个朋友们的聚会，就在这儿你随意，你笑也行，哭也行，骂也行，怎么着都行，我们都收着。 嘿，行啊，周末快乐，大家就是反正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情绪甩给我们就好了。 对，而且刚刚这首歌确实会有种去到海南热带雨林的感觉。 哎，我特别好奇，刚在办公室的时候我问你，我说有没有一首歌就是让你听起来特别想唱又特别想摇摆起来的？ 就这首。 你说你正在听啊，但是没告诉我歌名，就是这首对吗？ 对，这首。 Okay、 这首听每次听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那个热带雨林上蹿下跳的猴子。 不是海里的鱼就行啊，就是你说到聚会这概念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其实聚会的时候你除了大家一块聊天之外，吃吃喝喝也是最重要的嘛。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分享给各位的。 对 啊，就是来自爱科这方面的一个最擅长的事情吧。 爱科这方面吧， 就是在搓澡界啊这个调酒最好的主持人。 好嘞好嘞，今天呢我们就在就因为周末嘛，我们再分享一款调酒。 哎， 然后但是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呈现的不是我个人调的，因为这款酒相对比较复杂，它需要的基酒也很多。我们先来听一下它叫什么。 Hello， 周末好啊，朋友们。昨天去替大家感受了一杯叫做僵尸鸡尾酒的调酒，所以呢，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974素羊排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僵尸”两个字获取小视频。最近这一段时间天气真的是热得让人心慌，幸好还有挺多鸡尾酒陪我们度过一个炎热的月份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 TK 鸡尾酒里面的老前辈僵尸鸡尾酒。吃到 TK 鸡尾酒呢，给很多闹不清的朋友们来解释一句， TK 就是图腾柱，它其实就是那种充满热带风情的鸡尾酒，常常会装在椰子壳啊或者图腾杯里，上面还插着一把小纸伞，看起来花花绿绿的，口感呢是酸甜相间，果香浓郁。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有一款酒叫椰林飘香，像这种浮夸的鸡尾酒文化历史还是挺悠久的，在30年代就已经开始兴起了，所以一度会把马天尼为首，马天尼哦，多经典的酒，以他为首的一批经典鸡尾酒给挤出了流行舞台。这款以果汁和各种朗姆酒混合的鸡尾酒最早是出现在1934年，传闻说发明这一款酒的调酒师是为了一个在商务差旅当中喝醉的顾客炮制的，然后过了几天之后，这个顾客又返回到店里说，我要投诉你们这调酒师。为什么呢？因为你都怪你们这调酒师把我的整个行程都变成了僵尸一般，所以这个酒名也由此得来。因为口感是很果香浓郁，但是后劲十足。总之呢，个人认为和大部分 TK 鸡尾酒一样，僵尸的味道虽然很好，但是需要的材料其实挺复杂的，所以做起来相对麻烦。与其强行咱们在家 DIY， 不如找一家可靠的酒吧，让调酒师帮咱们来解解馋，你说呢？ 北京，中华传统文化的韵味与历史感扑面而来。这首《钟鼓楼》是北京卫视最美中轴线的中轴拾音团段奥娟、郝云、小柯共同为北京钟鼓楼及北京中轴线创作的歌曲。 时间对于人来说是一个很小的刻度，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段历史，它就放大了。 最美的一段时光的开始就在美， 一生沧桑，一生刚劲，一生空灵，一生甜蜜，一起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感受岁月更迭，晨钟暮鼓。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听见北京，听见历史。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倾情推荐《钟鼓楼》。 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爱你，我总怕见不到你，看着你，我要把全部给你，纷纷乱乱的记忆，无拘无束的哭泣，反反复复的想你，我终于失去你，分离和你在一起。 在这一时段听到的歌曲来自新裤子的《我爱你》啊，回到我们17:33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啊，其实也是趁着这首歌啊，跟各位推荐他们的一个酒吧，青年路那边 自己的酒吧， 对啊，北海怪兽吧，在青年路附近青年会那边可以去看一下啊，他们很多就是他们那个酒单，因为其实你知道音乐人做酒吧很简单的事情是他可以直接拿很多歌名来命名酒啊，比如说什么这个袖手旁宽。啊，在一起啊， 就他们的歌呗。 对，龙虎人丹啊，包括北海怪兽啊等等的这些，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我知道好多咱们974的朋友，其实都很喜欢彭磊的。冲着他去，也不知道会不会贴一些他的画作啊什么的。 哎呀，这其实不是重点了，就去他们自己家酒吧，自己家开的，你不演出吗？太对不起我们了。 哎，你要说到这儿，真有人问过啊，有人问说，哎，你们这里因为你们有一首歌大火嘛，就是你要跳舞嘛，啊，能不能跳舞？人说不可以，会被楼上邻居投诉， 禁止跳舞。 嘿，我觉得这概念其实挺有意思的。对啊，你要跳舞吗？的这个乐队的成员们创立酒吧不可以跳舞啊。好吧，就说回酒，就是刚刚在上半时段的，其实最后一趴，刚艾科分享的一个僵尸鸡尾酒， 对，我听完之后好像就是你说到什么，哎，我们聊到一个，哎，大家都很熟悉的某款酒什么的，我就心里 OS 是 一脸懵 啊，我并不熟悉。 嗯，好 啊，对， 我大概给你介绍一下它的口感，因为它以果酒为基酒，你知道吧，就是它口感还是比较友好的，尤其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善。 嗯， 但是它就像喝长岛冰茶，你喝过吧？ 嗯， 它那个长岛冰茶就有一种雷同的感觉，就是你喝它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酒精浓度非常高的酒， 嗯， 喝着喝着就高了， 哦， 就上头了， 就无形当中让你感觉到了一种微醺的状态了。 嗯，这已经不是微醺了， 已经不是微醺，就是 直接喝到断片儿。 我是僵尸。 所以就是为什么叫僵尸酒呢？可能就是你喝完那么一两杯之后，如果不胜酒力的朋友们，可能就是行走起来有点像僵尸那个感觉了。 突然很好奇僵尸怎么走来着。 去看一下植物大战僵尸你就知道他们怎么走了。 哎，但那既然我觉得就是这个既然分享僵尸酒，咱们不妨聊聊，就是找一个话题嘛，聊一聊跟僵尸有关的。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吗？ 哎， 今天 这电影很好啊，对吧？就多浪漫呀、啊，又是跟音乐相关的那种。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朋友坐在车里的话，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个话题选的一点都不好。 是吗？嗯、我就不信你们没有经历过这个时候。嘣嘣嘣。 还有原声配， 嘣嘣嘣 啊，就是《植物大战僵尸》其中的这个 BGM 啊，对，就是觉得想可能周末了嘛，玩一下，就是聊聊，也不是说非要聊僵尸的话题，这个东西我们只是在影视作品当中去了解过啊。 对， 但是那我比如说我问你个问题，就是僵尸肯定他也要，比如说吃一些东西啊，什么维持生命的。然后呢，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僵尸， 他需要吗？如果我是导演的话，我给他的设定应该是无限续命。 你这个太过分了啊！ 就不玩了 啊！你这个就是加 bug 了啊！就如果让你就是这个选一个自己最不爱吃的蔬菜，必须是最不爱吃的蔬菜，然后来以此续命，作为一个僵尸你会选择什么？ 我好像没有特别不爱吃的蔬菜。 是吗？ 我只有特别爱吃的蔬菜、 啊、 那就是大蒜。 这是唯一一个绿叶青菜是吧？就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这个话题纯粹是脑洞大开的啊。如果你是一个僵尸啊、必须选择一个你最不爱吃的蔬菜或者说食物吧， 嗯， 以此来续命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比如咱们身边的朋友，我就知道， 嗯， 光屁地肯定是茄子， 嗯，他不吃茄子， 对，不吃茄子。然后呢，老白就不用说了，啊，一定是捏着鼻子，榴莲。 哦，是， 对，然后呢， 榴莲不属于蔬菜啊， 食物嘛，咱们食物，对， 好好好。 然后呢，像博士呢，包括我们编辑，然后 Coco 这边还真的不太知道他们不能接受什么啊， 嗯嗯嗯， 对， 不妨跟我们第一时间了解一下，然后让我们知道你就是吃饭，哪个口感方面比较挑剔，下一回我们娱乐装牌组织一次，就是大家挑战自己的 party， 专门摆的都是各位不爱吃的是吗？ 是这意思，好啦， 好吧，来听歌吧，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笔畅和一支韩国的、乐团组合的两位 rapper， 还有一位 DJ。 속엔봄비는복경의밤창밖에놀러떠있는서울의달너나나나똑같은봄이지만내맘속은너와달리겨울이야 아침부터서둘러서듣고싶던수화계속너의목소리는어두워기다림이서둘러서조급한내마음이잠든너를두고혼자떠들어보기싫은것들가득한세상에보고싶은것은오직너하나뿐인데볼수없는것도너뿐이네 Baby to you 추억 속엔 빛나는 서울의 달 현실 속에 잠 못 드는 북경의 밤 멀지 않은 곳 같은 밤이지만 어쩌면 이게 우리 둘의 맘의 시차 네가 있는 곳 이제 곧 피겠지만 내 얼굴에 미소는 고치겠지 너만큼은 아니지만 슬플 때만 자유로워 홀로 춤추는 도시의 빛 하루에도 몇 번씩은 헷갈리던 시간 이제 나만 혼자 작고픈가 봐 맘이 고장난 우리 둘 저 깜빡이는 가로등 같아 周笔畅 Epic High 共同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Time Zone 啊， 好听。 对，从这首歌你就能感觉到周笔畅其实在选择这种合作艺人的时候，眼光还是非常毒的。 对， 就是、他们这个 Epic High 其实在韩国属于一个比较小众，但是其实还是很有实力的一个组合。 是，周笔畅这几年的这个音乐蜕变之路，我们也是看在眼中的。 嗯。 就是已经不再是以前他那种最美的期待那种风格了 啊！哎，毕竟那也不是他原创嘛，只是一个翻唱版本嘛。 嗯 啊，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里面，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在周六的晚上来一个小小的蜕变啊，但不是往那个唯美的方向走的。我们画风突变，回到的是僵尸世界。今天是艾科分享了一个僵尸鸡尾酒的视频。 嗯 啊，你说的很复杂，所以呢是让就是别人这个专业的调酒师来进行调制的嘛。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九七四醉王牌，回复关键词“僵尸”这两。两个字就会收到一段小视频、看到其中有一个调酒的小哥哥为你们精致精心烹制一杯鸡尾酒， 他是那种就是满面獠牙就是 没有他比较炫彩的部分是他比较炫彩的部分是后来还用那个还那个燃了一把火 哦 那个专业术语 对 玩那个专业术语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叫应该叫什么呢嗯有知道的朋友跟我们提前互动一下 燃烧吧 燃烧吧鸡尾酒 啊不行这样的话我不适合开酒吧啊我只适合整点这种段子之类的冷笑话 好嘞我们的话题正在持续当中、说不定你身边的有那么一群小朋友就不太喜欢吃这个青菜 对比如说我看到聊天室里面像有人提到了菠菜不爱吃 嗯 啊就是可能对于他来说如果必须要选一个最讨厌的蔬菜维持生命的话就只能是菠菜了 嗯 啊然后刚刚艾克还问我说我想了一下白萝卜就这个我不太能够接受我觉得那个味道特别冲嗯， 是白萝卜本质你不能接受，还是说白萝卜换了一种做法你就能接受了呢？比如说它蒸、炒、 蒸什么？我的天哪，我整个屋子里都是白萝卜的味道，不行不行，不可以接受。 腌 也不行 啊、腌制也不行啊。 对，我觉得没有做法能够让我接受的。 你爱吃饺子吗？ 饺子还可以。 萝卜馅的饺子呢？ 啊，不是饺子馅的萝卜了是吧？刚刚关了话筒艾克问我的是哎，你喜不喜欢吃饺子馅的萝卜我想了半天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我这辈子还没吃过 因为你自己喜欢比较喜欢吃饺子嘛 嗯， 那饺子馅吗、 好的好的 那你中和一下 对就大家有没有想这个跟我们分享的一些 比较不喜欢的蔬菜啊，可能哎，就是你聊到一些蔬菜，你会觉得好像自己讨厌那种，反而是别人的一个心头所好。 对，有人不喜欢吃香菇吗？我以前大学的一个舍友就不喜欢吃香菇 啊，是吗？ 他会觉得香菇吃起来有种吃肥肉的感觉。 哦， 那个口感你可以想象一下。 哎呀，我突然咽口水了啊，不好意思。 来听一首歌吧，缓解一下这一时间段我们留下的这些口水。来自 Coldplay Inc， 非常良心的一支乐队。 Play 的 Ink 这样的一首歌啊，配合我们刚刚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刚刚在平台上收到了一大波的这个向我们袭来的僵尸，有一种丧尸围城的感觉啊。哎，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能够联机打的游戏，最多能够连四个人的，但是我突然想不起来名字了，就是打僵尸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 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游戏吗？植物大战僵尸？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是射击游戏，第一人称的， 没玩过， 还可以给队友呢救治啊， 没玩过， 当然你也可以不管他。然后把他的装备抢走。 好了，这个话题既然你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游戏名字，就不要勾起我们的这个回忆了。 OK OK，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我们知道那些事儿。就是我突然间想了一下，好像我不吃的蔬菜当中有一项是可以用来入药的 啊， 鱼腥草。 你是接受不了它那个味道是吧？ 它是什么方面我都接受不了。 那鱼腥草味的饺子你能接受吗？ 你知道有一次我看到了鱼腥草的面膜， 啊， 我捏着鼻子绕道走。 这个东西还可以做成面膜吗？ 对啊，它可能是有一个清热解毒的功效，可能就是敷在脸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奇效呢？ 那岂不是 我没用过， 敷完之后整张脸都是那个味道， 我担心啊，所以就掐着鼻子走、啊、 那我比如说举一个你最爱吃的蔬菜的例子，如果出了一款大蒜味的面膜 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啊、 可以吗？ 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我只希望我会就是我要许下一个愿望，是让我送给你这个东西之后，你敷完面膜不要来跟我搭节目， 没关系、 错开啊，错峰好吗？ 这样我敷完大蒜味的面膜之后，我一定送你一盘，送你一半大蒜，这样的话你吃的时候跟我上节目你就闻不到我脸上那个味儿了， 反正就是要互相伤害啊。 好吧， 看到这个聊天室里面自由行就说到了，说我们家孩子以前是这他说他自己啊最早是不喜欢吃羊肉的、嗯、就是可能那个羊膻味儿不太能接受， 是， 但是呢生完了孩子之后好像能够适应了。也、有人说到这个豇豆呢也是可能不太接受的，好像每个人确实吃就不能接受的食物里面确实不太一样。 对、你可能在某个阶段你突然间觉得它就是人间美味，但是你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你就发现说什么呀，我当时怎么了。比如说有的朋友在怀孕期间他可能特别喜欢吃甜食，但好像避开了这个时间段他就一口都不会再碰了。 哦，可能是可能在那个期间吃的太多了， 有特殊喜好、就是他的口味会被改变， 兴许是孩子喜欢吃、 有可能。 我想起来我小时候特别不能够接受肥肉，所以以前很瘦，直到我有一次这个生病之后在家里面休了两个月的假，哇，吃到那个大骨头那个汤那个肥肉太香了，完全就是不能够抗拒了。可能每个人确实阶段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分享关于你可能不太爱吃的一些蔬菜，我们用这种开玩笑的形式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 来听歌，记得关注我们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今天有个关键词要和你分享，那就是僵尸，就可以收到一段视频了。 这段视频是来自艾科在昨天去尝试了一个新式的这种调酒啊，他也会把这个视频的调制的方法和那种拍摄的感觉在视频当中来分享给你啊。同时今天我还有一个这样的体验跟运动相关的啊，也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下。那么在分享之前呢，来关注一下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先生你好，我叫吴迪，我是一名急救员，请问我可以帮你吗？伤者无意识，那边那位穿红色上衣的先生帮我打一下120。 好的。 然后请这边这位穿灰色T 恤的先生帮我打一下01D。 假日虚度指南，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思萌。那么在本周呢，我也是进行了个人关于 CPR 也就是专业的心肺复苏方面的急救培训啊。所以在刚刚开始我们听到的那段录音啊，这也是我们在课堂上老师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专业的流程示范操作，保证我们能够学会并且成功的进行心肺复苏的施救啊。其实你会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在关注这方面的一些健康急救的常识等等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常说的黄金4分钟、黄金6分钟，为什么会这么说啊？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生命进入到危急状况下时，其实每一分钟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即便是你进行了紧急的呼救、拨打电话等等，但通常来说，通过中心调度，一般也需要最快7到10分钟才能够抵达现场。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有必要进行一些专业操作，来保证伤者生命的一个存活几率的维持。而且我这次上课，我发现啊，好多人都不是一个人来的。都是姐妹几个或者哥几个结伴过来报名的，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会把这种健康的课程当做一种新兴的打卡或者说生活方式。对于健康的这种关注，对于生命的这种关注，其实也是我们对于周边人的一种关心的状态嘛。所以我也推荐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有精力的情况下，不妨拉上你身边的朋友，查一查离你们近一点的，比如急救中心，或者说能够培训心肺复苏的一些课程，报名去试一试，听听看。大概需要占用你的是2到3个小时的时间啊，你可以学到的是心肺复苏，包括休克，包括成人梗塞该进行怎样的一些帮助和施救，然后包括海姆立克急救法，有些课程也会讲到啊。我们多学一些这样的东西，真的有必要的情况下，我们是能够帮助别人的。当然啊，我是希望各位啊，我们永远不要遇到这样的情况，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好，分享到这里，但是在呢这里呢，我还要跟各位抛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心肺复苏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专业的急救员在数秒时，数1到10秒的时候，他会用1001 1002 1003 1004，用这么一个方式数，每一个秒数呢需要数4个数字，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跟各位抛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回到直播间来听首歌。What I do, all I think low. She got a man and a son though. Oh, we're not so big, cause I wait for my cue and just listen. Play my position like a show star. Pick up everything, mommy, and then in no time I better make this with him mine. Sure, 来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分享了一些就是我在这周这个心肺复苏培训的一些感受啊，就是最后抛了一个问题，就是哎，你说为什么急救员在施救的时候会数秒啊，数1001 1002 1003 1004 而不是说1234，问问艾科为什么 1001，是因为1001就是这个间隔的距离是两秒吗？ 说对了一半儿 哦，那你说一下正确答案是、 间隔是一秒钟 哦，一秒钟 就是刚好你把1001四个数字数完就是一秒钟的时间 哦，1001 对，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情就还可以应用到生活的哪个方面吗？ 嗯， 最简单的比如吃火锅涮毛肚 哦， 哎，把毛肚加进去 七秒钟 对不对？1001 1002 1003一定是脆口的，时间把握非常精准。 我看你咽一下口水，对，我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 啊，就是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分享到这个吃的方面啊。 对，刚才我们在探讨，因为你特别想给我找一贴这个大蒜味的面膜吗？ 嗯， 然后你有没有体验过这个火锅味的牙膏？ 请问是清汤的还是鸳鸯的？ 牛油的， 还是四川的？OK， 真的有这样的吗？ 有，它是分重辣，然后重辣，还有特辣的那种。 不是重辣，吃到嘴里面是真的是辣味儿的。 它有可能有的朋友可能会对这个辣味儿过敏 ，OK， 就不太建议去使用了。然后就是真的是有很多这个牙膏品牌，就是从去年开始剑走偏锋。走这种奇怪的味蕾路线，比如说巧克力味的牙膏， 对，这我知道 啊，西瓜味的牙膏，这都知道吧？还有章鱼小丸子味的牙膏， 啊，这个我好喜欢啊！ 你可以去搜索来看一看。 就是可能忍不住，比如说我记得刷牙应该是2分钟吧，可能如果是火锅的这种极度热爱者的话，会不会刷上个5-6分钟？ 那看你喜欢吃哪些菜了吧？ 啊，一口牙刷掉了一半。开个玩笑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到974最王牌啊，包括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也给我们点点小心心，在周末周六的这一天傍晚啊，跟各位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以及这些好玩的事情。 是的，我们是不是接下来要分享好歌了？ 对， 这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来自龙宽九段《莲花》。本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想听他们另外一首呢。 嗯， 你不是说吗？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听起来的时候想抖腿？ 嗯， 就这首歌也算。 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是来自一位法国零零后的小众音乐人啊，他对于这样的一个2020年代的艺术家 Andy Warhol 的一个音乐方面的诠释和创作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你听到他一直在重复的这个所谓的波普的艺术，肯定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Andy Warhol 的一个最强烈的了解嘛。 对， 而且推荐一下吧，最近呢，从7月初开始啊，一直到10月份，大家如果到九仙桥附近呢，可以去看一看，在这个目前比较火爆的一个地点啊，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展览，目前呢也是安迪沃霍尔在中国最大规模的个展，而且现场不光是规模最大，而且还有这个比如说视觉呈现呀，还有内容结构方面其实都处理的比较细腻。哦，展品上大概比如说有400多件，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玛丽莲梦露， 哦， 比如他创作的这个金宝汤的罐头等等。 对对对 啊，对，就是你能够在那个展览里面去了解到他不光是作为一个波普这种艺术的创作者， 嗯， 还有像他的这种像商业插画师、摄影师，以及电影导演的一些魅力和创作， 是给人印象可能比较深刻的是，也更贴近我们生活的，是那张专辑的封面，就一根香蕉的那个。 哎，对对对，这个也是当时用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了。 对，波普艺术，包括我们去到大悦城啊，也能够看到有一些的装修风格会有采用其中的元素。 嗯， 郭PD这次新家的装修，好像据说采用了波普风 啊。那敢问是哪一个区域呢？ 厨房。 哎呦， 厨房用波普。 他最爱的一个厨房是吗？ 对对对， 应该是他最常进到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厨艺非常好。 嗯， 对，波普艺术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仔细观察的话，会体现在方方面面啊。 对，有很多。 对，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去展览那边关注一下。目前还是有这个学生的优惠票价的，成年人其实也不贵。感受一下这种画展和这种色彩的冲击力，也是可能生活当中添加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嘛。 对，那接下来就再说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们的游戏环节要到了，是不是？ 对， 所以让大家准备好手机，你要关注一下974最王牌。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 对， 我们这一次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样的呢？ 跟上周一样嘛，就是如果玩过的话就很简单了。我们稍后会听到一段歌曲的片段啊，但前提是首先各位一定要就是这个关注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然后听到歌曲的片段之后，我会打一个隔断，隔断之后的猜第一个字的歌词。 哦，就是突然之间戛然而止的那个那句歌词的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 好， 立马发在974最王牌，我们会选最快的一位朋友送出奖品， 记得加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哦。 哎，对，没错啊，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这首歌我相信你们都会跟着一起来唱。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 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字叫什么呀来着？ 忘了，突然之间还真的还需要一些思考。 大家肯定反应比咱们快啊，就是尽快把你认为的对的那一个字以及手机号码发送在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上。 朋友们，聚会开始了，这首来自 Eason 的歌《疯狂的朋友们》，开空调啊 ！Easy and Door Band。 Come on, my friends. Ok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Can I go now? Here we go. Let me hear you now. Like, 到一家电影院，我让他买票，花了总共600元，谁跟你开玩笑？制作连看他无套，坐了8个小时，喝了7瓶可乐，多么骄傲。晚上我们的脑袋像个爆米花，忽然他从包里头拿出了伏特加，还说这是接力棒，要跑去我的家。他是不是傻的，我倒真的非常厉害了吧。就一起疯，再一起狂，只要觉得爽快跳海，我也可以不敢怠慢。Yeah， 同叫麻烦。 金土堡，口沫横飞的骄傲被踏雪空手道，其实已经分不清谁不谁胡闹。赶过去的五月，我们去了澳门，我放了只母鸡，活生生的母鸡在他房间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 今天 Ice Cream 组合继续陪伴各位啊，就是刚刚我们在听疯狂的朋友之前其实玩了一个游戏嘛，就是听到追光者这首歌曲呢，其实还是有点难的。 你为什么要选这么生僻的一句歌词？ 我觉得还，我就是我下意识会觉得这首歌非常熟悉了，甚至都能跟着唱出来啊。 那你猜对了吗？ 后来看了一下答案，就是我们收到的头三位啊，确实发了三个不一样的答案，然后让我跟艾科好一顿找歌词。比如有人发来了边，有人发来了月，有人发来了连啊，就这首歌。我们再把这个前面和后边这个部分简单的听一下啊。 边拥有边失去着， 对啊， 边拥有 边拥有边失去着。 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们， 啊，恭喜你啊！稍后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私信你，把这份大礼送给你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的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对啊，把这份大奖送给你，把这种健康和活力送给你。其实你知不知道，最近其实还很流行的一个游戏啊，就是大家一块儿，比如说面对镜头也好，开启一个录屏模式，一块儿呢来听歌。但是有一个挑战是，你不准跟着唱，不准跟着摆，不准跟着动。 哦， 就是你要，比如说呆若木鸡的一个状态。 哦，就是不能有任何反应就 对 了，对， 全程冷漠脸。 好好好， 如果说你听这首歌一下让你嗨起来了，或者说忍不住跟着点点头啊，就是跺跺脚啊，那种的话，那这首歌曲你就挑战失败了。 好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这首歌就来做一个示范好不好？来互相监督啊，开始 互相监督。这首歌熟吗？ 不熟。 别着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来玩这个挑战啊，拉上你身边的好朋友们，就听这首歌，看看是谁先忍不住跟着点头或者跟着唱出来。 别说话，我正严肃呢。 艾科已经失败了，艾科失败喽！ 我竟然抖了腿，抱歉。 只以为天上的水照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摇。只以为天上的水照了 想要忘，爱恨重复过千百遍，风尘里飘摇。 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吹走我心里那段痛，那段悲。愿暴雨冲洗风中唏嘘，当初的你，仿佛是天注定。 哎呀，刚刚这个，我以为艾柯至少能够撑到，比如说主歌段进入啊，人声进入的部分。 哎，这挑战其实挺难的。 嗯，这叫不唱不跳挑战。 是，而且还面无表情，就是说你听到一首歌曲，你要毫无反应，其实挺难。 对，一定要 hold 住那个劲儿啊！刚刚艾克在这旁边跟我说了，这个 我按着腿， 对， 他都还在抖。 哎呀， 怕是我心里有台缝纫机吧？ 也就是我这边眼神往下瞟了一眼啊，就是要不然我就被你蒙混过去了。面部表情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腿是跟不住人的，一起抖的。 天上水照了明月，时间忘了我。爱恨重复过千百遍，红尘里飘摇。 就愿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吹走我心里那段痛，那段悲。愿暴雨冲洗风中唏嘘，当初的你，仿佛是天注定。就愿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吹走我心里那段痛，那段悲。愿暴雨冲洗风中唏嘘，当初的你，仿佛是天注定。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 再来一个。 哎呀，从艾柯这边破功开始，其实我也就跟着这首歌一起来，就是 嗨起来了 啊！对对对，忍不住啊，真忍不住。这王赫也跟刘惜君的《大风吹》 确实你会发现节奏啊，包括音符这种东西，可能是你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融入到自己的血液当中了。 对，就是为什么会说音乐其实对于情绪的影响和调动非常关键？对，你真的忍不住，可能会跟着他嗨，甚至你的这种情绪可能略显低落的，也会被他就带起来啊。 好，那接下来我给你出一首歌吧。 来来来啊，好。 好General Electric 这首 Little Lady Little Lady 对、哦、小姑娘的一首 歌，这首 歌 行啊，大家跟我们一块来玩啊，拉上你身边的小伙伴，一定要盯住他啊，从头到脚不准动。 这是一首 Dream Pop 风格，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不唱不跳挑战，现在开始。 嘴角呈现一个抽搐的。 有点撑不住了，我感觉我脚底像长了毛一样。 我是想说啊，这是让你挑战没有反应而已，不是让你不呼吸，这位朋友。 刚刚艾柯在旁边就是非常严格的盯着我啊，我这边嘴角都已经抽搐憋到不能行了啊。 Little Lady 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Hey Little Lady。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乐岁王牌。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有好心情。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祝你开心。 嗯 ，Lmay 啊 ，Leave Me Love Me Long 啊，这是来自王嘉尔的一首歌曲，在4月份的新歌啊。继续回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新歌，包括一些新鲜的综艺，要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各位的。 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昨天晚上户外音乐竞演真人秀叫《草莓星球来的人》上线开播了。这个综艺节目呢，邀请到的是张亚东、盖。萧敬腾、池子组成安可团。请问他们录制是在北京吗？最近北京为什么频繁的下雨？ 就是因为雨神来了录节目， 是不是？并邀请到张楚、张碧晨做客，然后其中特邀成为他们的安可团出现在节目当中。这档综艺呢是给予草莓音乐节的衍生而来，所以聚集了24组新生代的音乐人进行1v1的竞演，争夺12个进入到草莓之城的名额。 哎，这概念挺有意思了，又是草莓星球来了人，然后最后呢是12支乐队进入到这个草莓之城。然后根据节目规则呢，这些新鲜的这些音乐人们称之为 New Blood。新血液啊， 新血音乐人， 对，音乐人们呢也是这个入驻之后呢，将会按分位规则接受一些无限对决，抢占公演席位啊，包括逐个解锁一些新血的舞台、爱舞台还有草莓舞台等3次这种户外的公演舞台。 对， 也就是说，我觉得大概理解为就是相当于把这个草莓音乐节做了一个更精致的调配和 PK， 放在了线上，也可以在线上看一个这种纷繁成熟的一个音乐节的形式啊。 就我理解是作为一个草莓音乐节。前期筹备的一个海选。 你这样说也对、 是吧？ 因为最后是前三名嘛，是赢得这个在全年巡演的机会。 对，这24组音乐人的音乐风格也都不一样，比如说含摇滚的、有电子的、有流行的、有说唱的等等，就很多元的音乐风格构成和这个新生代的一些乐队成长，是草莓星球来的人这一档综艺节目可能是最博眼球的一个看点吧。 就跟咱们上周这个不听音乐会死星球感觉 有点 默契值极高啊，匹配上了啊，来听一听吧。昨天这个上线的第一期，好多乐队可能有些不太熟悉的，但是我们也通过音乐来慢慢的对他们有一个了解。 有谁呢？ 和平饭店啊，他们很有意思。 我知道他们。 欢迎光临和平饭店。 他们可不是新人了哟， 已经是老炮了，对吧？ 还可以吧。就是和平饭店他们自己出的专辑好像已经有3-4张了。 有松鼠桂鱼吗？宫保鸡丁。 好嘞，在这吃了是吧？ 你说你爱过，说了很多，说不再回头。我不是不懂，不如放手，离开别做朋友。你要走就走，别再回头，别再来哄我。我也不念旧，也很抢手，没你也很好过。 礼物全都丢了， 礼物全都丢， 记忆也都丢了， 记忆也都丢了。 丢了， 礼物全都丢了， 把自己也丢

from how it looks, man, it's hard to complain. And I just been praying that when I get older, that I got some smile on me that can remain. My money is long, but I got some new wishes. I feel like as long as they got for my names, man, all I can wish is the mask that I wear and the faces below it is looking the same. Like, oh, you've been in this fight,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Like, oh, I made up my mind, I don't wanna waste no time, yeah. Money making while we're breaking, it's amazing. California, celebrated, we're paraded, it's been faded. California, on the river, hills are swarming with dead ends and the bots performing. Don't mistake it, you can break big till you get sick. 来自上周四王嘉尔的一首新歌的这种 remix 的版本啊 ，California 啊，也是来自于很多音乐人，比如说 Rich Brian 啊 ，Nicky， 还有 Warren Hu， 还有包括王嘉尔，以及他们前面还有一个名字就是 88 Rising， 就是他们这个亚洲背后的一个新锐音乐人的一个集结的平台， 嗯， 就会把这样的一些人集合到一起，可能有一些歌曲，比如说那个出来之后呢，大家一块玩一玩，让他这种歌曲可能在互联网上面有更多的形式的这种传播出去啊。 是现在很多音乐人不都在这么玩吗？ 嗯、 就是 玩平台。 对，出了一首自己的歌曲，然后不断的有 不同的人去 remix 它。 嗯，对，包括还有很多像我记得国内有些音乐人会玩这种所谓的演唱挑战， 嗯 啊，就截取一些片段啊，然后让你做一些比如说平板支撑，一些高难度，看你能不能把这首歌唱出来。 哦、 其实隐形也是一种对于歌曲的这种对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嘛。 嗯，好，那我们宣传完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分享几部最新的电影吧。 嗯， 由郑芬芬执导的电影《二哥来了怎么办》昨天开启、正式上映了。这部影片呢，是这个导演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下，就之前可能有的朋友会看过《快把我哥带走》。 嗯， 那部影片是张子枫和彭昱畅主演的， 对， 也是出自这位导演之手，讲述的是兄妹之情，然后口碑还算不错，所以他今年就乘胜追击又推出了一部兄妹题材的电影，叫《二哥来了怎么办》。 二哥啊，听上去怎么突然想起了王力宏、 嗯、你不会想到二师兄吗？ 二师兄猪八戒是吧？ 都是一样的套路、 哎、对对对啊。 主演这次换成了胡先煦和邓恩熙。 嗯， 他讲的是重组家庭吵闹又温馨的亲情故事，目前票房1000多万，表现一般。 嗯，就是能感觉最近这个院线方面大家对于看电影的热度不是很强烈啊。再来分享另外一个吧，张一白这边指导的包括又是彭昱畅主演的电影叫做《燃野少年的天空》。 嗯、 是在今天7月17号正式上映，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打算去吃饭的话，可以在商圈周围看看电影院的排期，感兴趣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啊。 我记得他们之前是有一个《风犬少年天空》吧？ 对对，那个是电视剧，然后这个就是同样的班底再回来拍的一个电影版本的这种青春题材啊。 哦、所以这次走的是一个歌舞片的风格。 对啊、而且上映的首日今天的票房目前是2000多万，表现呢、 嗯、 也是说不能够说特别的这个令人惊喜吧。对，感觉还是有一点可能稍微差一点的意思。我刚还看到包括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有一些资讯说彭昱畅居然蛮拼的，虽然是歌舞片，但是他有一些比如说在练功的时候练武的时候会有一些受伤的地方。 对 对，他很努力的一个孩子、啊、 所以现在这个放正值这个暑假阶段，大家都是纷纷上映什么兄妹题材啊、 嗯、 就这种很青春励志题材，燃野少年天空，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买一张电影票支持一下他们的工作。 对，放松一下吧、 嗯、 有的时候在电影院也是一种就是一个多小时让周边的环境和那种嘈杂的信息稍微安静下来的一个手段。 所以刚才我们听了那么多嘈杂的歌、 嗯、 我们来安静一会儿吧，认真的老去、 okay、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3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 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再次抱起吉他，为你唱那一首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就当明天不在。 没有永远的年轻，没有唱不完的歌。当所有人都离去， 我也将要离去。 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强不入的模样。 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啊。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无话不说，开始对话以前。 认真老去这首歌是来自江西和曹芳。每次在听这种歌曲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描绘的那个画面特别的唯美。 嗯， 你就是想拥有一个小院子， 嗯， 重点是小院子， 嗯， 坐在那儿，然后品一壶茶， 哦， 然后看着一个女生在那儿安安静静弹着一把吉他，旁边还有个男生在为她唱着和声。 嗯， 好美啊，哦，重点是那个小院子。 哎呀，永远离不开这个话题是吧？ 这 是不是艾科？难道最近要买房了？ 没有没有， 准备整大别野了 啊，哦，并没有这。 重点是小院子是吧？我可以做和声那个部分啊， 我们可以去阿那亚度度假就好了嘛， 啊。哎，开个玩笑啊，就有些这样的歌曲，其实就会让人可能在外面的那种心情稍微的就是安静一下。 嗯， 你刚说到那个画面，其实让我想到一个朋友很有意思啊。我们之前在书店有过合作，做一些这种所谓的比如作家新书的访谈。 嗯， 然后他当时还是一个相当于媒体对接的一个角色。 嗯， 然后后来呢，我就看到他辞职，自己就在青岛那边的一个小店面去学插花。 嗯， 学了很久很久，我一直在他看，就是好像也没有听到他工作的一些消息了。 嗯， 但他学完之后就真的自己开了一个花店，但不是那种特别美妙的或者说特别的艳丽的，不是，很朴素的一个房间。然后呢，通常是客人们会提前找他预定，然后通过闪送啊等等送过去。我没想到他这件事情，就是做花店的这种插花的艺术，一坚持坚持了5-6年的时间。 好的，谢谢你分享这么一个励志的故事。嗯，但是我只想，脑海当中只想就是有 小院子， 没有。那当中出现的画面全部都是，这个插花很赔钱。 每个人就是就很难把这种兴趣和 工作，很务 实啊，对啊，就放到一起啊。就是说回来，今天我们的一个关键词要跟各位分享很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登录974最王牌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僵尸两个字，收到就是僵尸鸡尾酒，不妨可以在周末去尝试一下啊。 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有一个前提设定的，就假如说，僵尸，就你化身成一个僵尸了， 对， 然后必须要去续命，然后续命的方式是吃一个你自己特别不喜欢吃的蔬菜，是吧？ 对， 或者食物之类的。有的朋友说香菜， 香菜哦，对，香菜真的是好多人不太能接受的。 有的朋友还会说茴香， 茴香， 那茴香和香菜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都挺好吃的。 对，我也觉得挺好吃的 啊。对，但是有综艺节目里面会真的，比如说你是嘉宾，你不爱吃香菜，我就真的给你端一盘，镜头对着你，你就吃一口，给我咽下去。然后我真的看到有人是就是咽到那个类似于就喉咙的位置，他死活做不到那一步。 为什么有种好过瘾的感觉 啊？对吧？ 香菜，你是不能接受它的气味，就闻起来的那个味道呢，还是说它入口的感觉，还是都不能接受？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香菜和茴香的味道太抢了，太呛了，所以呢会觉得它没有办法拿其他的食物去盖住。 那花露水呢？ 花露水很好啊。对吧？多清香啊！ 它不呛吗？ 不呛啊！ 那花露水味的咖啡怎么样？ 这都是什么？ 大蒜味的咖啡还真有。 你是要让我和我身边的朋友所有人都要绝交是吗？送一个这样的礼物。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板块，就是你和你朋友之间绝交只差一件礼物 啊， 其中就提到这个大蒜味的咖啡，真的是有日本的有一个 这个有意思啊。 日本的有一个咖啡师，他专门就是他也是在生活当中无意识发现的，就是把大蒜烤熟了，烤焦了，然后他也不想说浪费它，然后直接把它研磨成粉，然后冲水泡水喝，这是什么奇怪的挑战？结果后来人家就经过了5年的研制时间，终于就是研制成功了大蒜味的咖啡。 我的， 你可以回家尝试一下啊！ 不要， 它大概的这个烹制的过程是，你用一半大蒜，然后放到烤箱里面烤到全黑，然后再调到比较低的温度，把大蒜里边烤到那个比较 也是全黑， 不是琥珀色 啊， 也是全黑，然后等它晾凉之后呢，把它研磨成粉，冲水喝。 这个大家有朋友来聚会的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有尝试过的人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说他其实不会影响自己的这个口气清新程度，因为他在烘焙的过程当中已经损失了他所有的这个香气了。 哦，没有，我没有担心他的味道会影响到别人，我觉得是影响到我的心情了，好吗？ 好嘞，好嘞。 就是大蒜味的咖啡，有的时候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呢，创意的礼物吧，就送给身边的朋友，一定是真朋友啊，因为真朋友不会嫌弃这些东西的。 好， 他会把这个礼物在下一个生日的时候送给你。 好，是朋友的话也可以带他去看一场电影。另外今天要推荐一个动画电影，就是济公之降龙降龙降世，是吧？ 对， 票房表现不是很理想，上映2天的时间呢票房1000多万。这部电影从设定来看，它是跟哪吒很相似，讲的是少年济公本来也是一个顽童的形象，一心想成为大英雄，在经历了一番和反派角色这个较量之后，好像有大彻大悟的一番故事吧。 哦， 就是人物角色的一个起承转合， 就是又一个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一个蜕变的过程。济公之降龙降世，小朋友们放假了可以去看一看。 直到心间，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前，用灵魂感觉一次的心扉，自私界限是否卸下防备，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勇敢地给关于爱。 better man.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I thought I would be good by now. I'd have it figured all out. We skipped the scenic crowd. And oh well, at least I never lied. Still I'm always the bad guy.So much for being nice. Cause I don't wanna be someone who makes you happy, that lets you down. We both feel crappy. I'll hate your friends when this shit ends. We're alright. And I don't wanna make your mama cry at dinner and see her right.Well, alright. Well, I don't need a hand to hold. Don't need you to console me. It's honestly getting old. Well, I've thought there's so many places we could go. Jeremy Zucker 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 Super Cut、希望你会喜欢。这是一位是这个在创作方面非常有特点的一位音乐人，擅长用这样的节奏来帮助你调配一种周末的心情和状态、 回到我们的话题 Steam、 他发来信息，他说莴笋凉拌炒肉特别好吃。我们今天你好像跑题了 啊， 我们今天聊的是你不爱吃的那些东西 啊。人说我不想当僵尸了啊，你们这个设定就是给自己找别扭嘛， 太不讨喜了啊。 对对对， 没关系，我们这个不玩就不玩了，游戏说结束就结束。 对， 好吧、 啊、大家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正常的状态啊，就是听那音歌，然后呢从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听到一些跟各位推荐的，比如展览啊、电影啊，或者是一些电视剧，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追一追啊。 对，生活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东西是不太能接受的，食物啊之类的、不接受就不接受吧。 对啊， 没怎么着这么多年是不是、 啊、嘿反正就能避开呗。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很有意思，以前说为什么小孩子总有自己不爱吃的蔬菜是吧， 是强迫你吃的太多了是吗？ 但是为什么爸爸妈妈从来没有不爱吃的东西呢？ 有啊， 但是在小孩子的世界里面他们感觉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不爱吃的他们从来都不买 不做 对 好吧，我们终于今天破案了、所以下一回小朋友在被灵魂拷问为什么你不吃蔬菜的时候，你要拷问一下自己的父母了是吗？ 对、 这首歌很 Jazz Hip Hop 的一首歌、来自陆一野街，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好的，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明天见。 谈了师傅说着摇下车，冲车向你顿时充满了雨后的气味，它冲淡了空气中的疲惫，留下深的很神秘那种蓝色。夜空被高楼灯光点缀着，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他们也先睡了，路灯把周围空气染成了金色，为业界披上一层薄纱，空气是清新的，车窗外街景都是熟悉的，凌晨上海外滩随着交通灯呼吸着，毫无顾虑无目的的随着计程车漫游着，普及着第一次看灯景还记不记得，是终局后像虚构一般的色调，车轮行驶在静止一般的街道，只是那清闲的音符准备迎接破晓，我隐约听见这业界的音乐。填满了，有孝敬的孩子都遣返了，踢到铁板了，但是入夜速度才会减缓了，街道距离延展了，闪着的坏的街灯亮又灭，即便抬头吹来的是迎面的冷风，我再确定了一遍 YUP 遗落在我脸上的是极夜，夜帮我化解与白天的旗舰，那窗口又是谁在轻敲着琴键，点烟的期间我忘了时间， Chilling 不用赴约可以直歇，可以像近在咫尺般直接，想得到的平静此刻就实现，破晓之前野猫跳上屋檐，我挥手向台北夜街道别。 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